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 Oscar 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咧25号晚嘅大军阀。 出街嘅时候25号。 不过咧就通常你知啦，因为自从阿龙话要走去旅行之后咧，咁就我哋都系录定嘅咧啲节目。 啊，冇办法啦。即系我相信，如果你话即系吓，即系我哋当晚即系喺 live 里边做节目，即系其实你都知道我哋读得几紧要啊。虽然即系呢个琴晚缺，唔系即系呢个决战中环就好 Q 惨啦，系咪？咁啊，但系今晚咧就出街呢个节目咧。咁我哋录定啊，冇办法啊，所以就睇唔到 chat room。咁今晚犀利啊，我哋揾到阿知峰哥翻嚟做呢个嘉宾啊。其实我哋大军阀好耐都冇做揾到嘉宾啦。 阿知峰哥， 系大家好，大家好。 啊，真系 你夠胆上嚟我哋呢度噶嘛，大佬？好大镬过你上完之后，你俾呢个热狗即系追揼你喎，大佬。 系啊， 不嬲俾人围剿开，不嬲都俾人围剿开，冇乜所谓，真系。 系嘛？即系我见啊呢排咧，即系其实吓、啊，即系刘维照咧，我相信未到你啦。呢排就有人即系顶一顶啦，即系尤其系呢期吓阿蔡东豪当红，系嘛？搞咗个立场新闻出嚟啊！即系立场新闻，即系一石激起千重浪啦。咁啊变咗好多嗰啲即系所谓嘅一啲即系恶搞版本啦。喂，其中一个犀利，其中一个咧叫坟场新闻。阿、志峰哥，你有冇睇过一啲即系报道啊咁样啊？ 我真系觉得夸张啦！个坟场新闻应该系嗰几十个 page 里边咧，系最多人关注，或者一个唯一跑出嘅 page 啦。其他嗰啲即系有啲咩立场新闻啊，咩农场新闻，连农场新闻都未有埋。咁但系都系一开咗两日都 即系冇料到， 冇料到唔影咯。 咁但系我见坟场新闻咧，即系其实佢似乎嗱呢、這个人咧，即系其实接受过呢、這个即系明报嘅专访啦，佢或者系素人啦。喂，但系其实我见佢即系都有自己嘅取态嘅，系嘛？即系尤其系咧，即系佢系揾咗最近揾咗呢个 Beyond 嘅，即系吓、啊，即系已故歌手嘅家驹啦，即系翻嚟做呢、這个吓、啊，即系专访咁样样啦。咁啊，家驹咧，佢就似乎对而家现况好不满啊，即系尤其佢话咧，喂，即系而家香港似乎只有社运圈。就冇呢个叫做系即系抗争、哦，即系你班友其实似乎都系净系搞小圈子、哦，咁啊即系你知道啦，而家有好喂搞亲即系呢个社运都一定唱佢一首海阔天空噶嘛，吓、啊、即系佢就话而家，唉即系唉话即系我又唔介意成日俾人翻唱啊，喂但系而家嗰啲人似乎有好多思想嘅枷锁、哦，未能够真正体会到自由嘅解放、哦， 我都唔知佢讲乜。 咁、啊、即系点咧？咁 系 咯，系咯，即系你话开得呢啲 page 话要去嘲讽呢一个主场，咁我都觉得即系要之内嚟，什么即系都系咁噶啦。咁、啊、但系个问题在于就系话咁咁唱下歌有咩问题咧？即系你你搬下家居出嚟笑完之后。唔好笑，系冇笑点嘅。我睇完段嘢系， 唔系嗱， 唔系佢意思应该系咁嘅，即系你头先我再思考一下啦，就话咧，你香港系冇抗争，你包只系社运圈， 就觉得你小圈子， 喂喂喂， 系 咪？ 之后咧， 你唔明白我背后嘅首歌嘅意义咧，系要解放， 系 即系冇自由嘅枷锁嘅，咁佢即系话你包只做唔到咯。 唔系佢亦都有去即系诠释翻嘅阿家驹啦，佢就话咧就话即系，唉点样睇而家即系今时今日抗争啊？佢又话即系点样咧？就话觉得唔知点咁样咯，跟住嗰班警察嘅规矩去抗争。系嘛？咁啊，即系佢话而家咧就惊，即系带领社运，即系嗰啲社运圈啊，就好似背弃咗理想嘅人咁样样。即系你哋系咪即系人哋即系俾个规矩俾你哋划地自限咧？即系完全系即系吓墨守成规咧？ 如果系划地自限嘅话，话雨伞运动嘅时候就唔使每隔两个礼拜都俾阿陈日君书记招呼两镬咁样啦。系咯，呢个真系 陈日君书记都算系建制一部分。 系， 即系如果用呢个左翼咧。 咁、啊、其实所有嘅议员或者系 议员可能会好啲，因为喺香港嘅政治结构里边。咁但系你宗教其实系建制一部分嚟噶嘛？ 系 可以咁讲， 精神鸦片嚟噶嘛？你记唔记得即系马克思曾经批评过，定系英格斯？我唔记得咗啦。 嗯， 话宗教系精神鸦片啊嘛，你哋去支持个建制啊嘛，喺自觉同不自觉。嗯啊 嘅情況之下嘛。 嗯， 咁所以你俾陳日君招呼係正常嘅一個道理嚟嗰啲。 系啊，咁但其实你陈日君其实佢嗰阵时已经话，即系好早已经话咩啦？其实十月嗰阵时啊，已经话成个运动已经系即系失控喎。 唔系我哋打乱 无政府主义啊嘛， 我哋打乱咗浙江三只如意算盘。咁、啊、多谢佢老人家建议啦。咁吓，咁、啊、佢可以点啫？ 唔系因为 佢可以点啫？即系咁、啊、 但系嗰单嘢咧，即系话时话讲时讲，即系讲翻转头咧。九月廿八号嘛，系咪？ 系、 嗯、 啊， 冲入公民广场嘛， 系啊， 有冇 preconceived plan 噶？即系事前冇计划噶嘛？即系打大家下一下， 其实系有计划嘅。 系 咁、当然系即系任何行动，如果事先张扬嘅话咧，咁其实咧个成功率都系会降低噶啦。嗯，因为警方会有部署。 啱啊，即系开口牌啊嘛，咁即 系系开口牌嘅话，啊、即系捉棋你俾人知下一步点捉嘅话，咁唔使玩咧。其实 喂，阿土伯，你都应该明噶，你嗰阵时成日讲 咩噶 嘛？系啊， 你想 之后咧，其实嗰时个计划就系一系就入到去公民广场， 系 入到公民广场。被人拉晒嘅，咁、之后咪可能等三日出嚟之后就再嚟个占中， 系啊， 一系咧就成功守得住公民广场，然后就喺让公民广场成为一个即系基地，咁、之后咧就喺嗰度沤三日，沤完三日之后咧，十月一号朝早就齐齐喺金钟就操去中环嘅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瞓低被人拉咯。 喂，咁其实真系，你一回应翻家区，如果真系划地自限，即系听听话话嘅话，就唔会话冲入公民广场啦。 梗系啦， 咁啊黄家驹真系， 因为我嗰日有上台讲嘢，咁我上台讲完嘢之后，就成班就老鬼咧就走咗去附近间酒店咧。就系饮紧嘢咁，突然之间收到个 message， 咩话？而家冲入公民广场，咁跟住咧有个阿姐走嚟同我讲，同啊， 系， 琴日喺公民广场啦咁样，我话、 啊，你想叫你琴埋落去啊？ 阿姐，我几多岁啊？嗰度好娇高噶， 三米高， 喂，你要拉下筋先啊，哥，你个头 垂。廿年前我就好松容地可以冲到入去，大佬你而家。我都人到半百，你叫我冲，我点冲啊？大佬，同埋你已经全部都晒房啦嘛，咪所以其实嗰下嘢其实做得好，因为你系打成个，无论系差佬又好，即系背后即系阿爷都好咧，系措手不及啊嘛。你都打埋三指，三指系唔知噶嘛，系咪？ 佢哋啲法律支援就知道我哋有行动，但唔知道你做啲咩啦。 系啊，咁啊，所以我就唔知阿家驹咧有冇上 Facebook 啦，或者上唔上到 Facebook 阳间嘅 Facebook 啦，即系可能或者佢人云亦云啊，人哋讲嗰啲问米嗰、那个同佢讲咗呢啲嘢又唔即系唔清唔楚啦。 只要喂我如果我批评佢都得啊，喂你唔好以为你自己唱首海阔天空、光辉岁月，你就 系 我哋个运动领导先啦、啊，大哥。系嘛？老实讲，黄家驹可能仲大过我。因为佢喺我嘅僆仔嘅年代出道噶嘛， 系啊， 唔系咁佢真系大过你嘅， 咁啊真系 大过你。 喂，但系个问题就 好似系亲。 喂，你唔系运动领导者啊，过去就算你马丁路德金都好啦，你都冇理由。即系而家批评我哋而家呢场运动嘅，你系搞个黑人民权运动。 咁你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嘅限制嘅，老实讲就唔系咁嗱。另外一个啦，即系比较争议比较大嘅，就系、是、坟场新闻。另一个即系吓又访问咗呢个文一多啦。咁啊，系啊，佢就话即系咩嘛？佢嗱回应翻咧呢个即系呢个访问就系话喂，而家会唔会有永续社运嘅问题咧？就系话即系等于话 文一多要同永续社运系扯上关系。我净系记得我中学默书嘅时候考咗咗背咗收廿去， 系嘛？即系多得佢唔少，系嘛？ 系啊，系多，我对佢唯一记忆嘅啫。 唔系咁，佢就话回应翻而家咪永续社运嘅问题，即系其实即系意有所指，就系话你班友为咗搞社运而搞社运， 即系 可 持续社运阻 系啦，系啦，就话你班友知趣就身退啦，系咪？嗱，佢点样讲咧？就系话咧，喂，而家有呢、這个即系永续社运嘅风气吓、啊，即系就成日话咩革命都唔可以永远即系尚未成功噶，几时即系先知趣咧？吓、啊，到时先。功成身脆，喂，咁就迟咯。 有冇讲过呢句说话文得多？ 咁我唔知啦。 佢包咗村座， 但系 会加落去噶。 即系嚟揾阿家驹咁样攞海阔天空嚟借题发挥，我理解。咁但系文一多真系完全扯唔上关 系。系啊，勾得好啦，紧要嗱，老 唔系文一多当年系比较激进嘅， 系咁，但系 俾国民党暗杀。 系 即系临解放之前系俾国民党暗杀，亦都系一个比较激进嘅文人嚟。 系 咁，所以如果佢真系讲呢番说话咧，我都觉得唔出奇。 系 咁，但系竟然用几多年前啊？七八十年前， 好耐啦， 掹咗啲 嘅 啫， 系咯， 四几年死噶嘛，我记得系解放前啦， 系 嘛，即系你成 四六年死嘅系， 七十年前 系 噏嘅嘢，竟然而家都仲有考，但 系啊，系啊，嗰阵时中共都未见过。 喂，咁黄之锋，你觉唔觉得你自己异化咗先？ 系咯，你讲唔系嗱，因为有啲人确实咁讲，话你系学文嘅，即系司徒华吓，即系连任咗咁多年， 司徒华咁大镬， 系咯， 黐孖筋，哇， 真係第一攞司徒華同我比嘅話，咁即係佢搞幾十年、三四十年啦，咁話即係而家兩年幾三年啦，咁即係年資上冇比啦。第二就係話作風上一定唔係啦，即係至少我唔同講話攞月之咪搭個台，咁樣就搞到個社會運動出嚟咯。 你真係睇個司徒華語錄喎、啊，你 我係買咗本大江東去，但係到而家我都冇見過。 唔係嗱，其實因為在座兩位啦，其實亦都係即係嗱，即係一位就學文領袖啦，嚇阿土伯你就係呢個學聯嘅秘書長啦。 喂，好撚大喎、 啊， 你知唔知 我再噏添啊？即係你兩偉光一齊都係當年叱咤。 係啊，你要明白就係話你哋即係擔綱過呢啲咁嘅領袖角色，即係你哋唔掂。喂，就成單嘢就其實你哋要孭飛嘅啦嘛，等於係係嘛，即係喂，點解即係香港嘅民主係因為你班友無能啊嘛，等於係 呢啲係孭飛位，所以 啊孭飛位，喂，所以其實咪就話啫，你搞咗廿幾年都冇成功咯，咪就係成日咁樣講咯，咁然之後就話你就係為咗搞社運而搞社運咯，即係社運圈咧就係呢班即係其實唔肯讓位嘅一班老屎忽啊咁樣樣，咁所以咧就變咗呢個即係社運嘅毒瘤啊咁樣講啦，咁啊亦都有啲人咁樣講，喂否定呢個叫做係。即系叫做爱与和平嘅抗争啦，嗱，譬如好似呢个坟场新闻，哇，又揾埋捷古华拉，犀利，咁佢就话即系嗱，佢啊回应翻呢个捷古华拉啦，就回应翻呢个爱与和平啊口号嘅示威啦，咁啊即系喂，咁啊好似嗱，佢个三子讲过噶嘛，佢话爱与和平 咧，其实我觉得咧，简单讲咧，呢、這个坟场新闻咧，即系。本土派嚟㗎啦。 我知你聽埋點講先啦。 好啊， 逐句逐句嚟啦。咁佢就話即係三子話即係其實愛與和平可以穿透坦克㗎嘛。係咪即係久經戰陣嘅革命呢嘅佢呢就覺得就係話唉喂唔係喎你要喂不過我哋要面對現實喎我哋忠於理想喎。嗱仇恨係鬥爭一個重要嘅要素嚟㗎喎。 鬥爭係重要要素。 係啦、okay. 對敵人刻骨嘅仇恨呢先至可以能够令到一个人超越佢嘅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暴力同埋有选择性冷血嘅杀戮机器。咁记者亦都追问佢啦， 即系勇武抗争 啦。系啦，记者追问佢：喂，要让呢、這个即系仇恨同要有仇恨怨恨，同埋即系先至可以同仇敌忾。咁啊，即系咁样样咯。咁佢就亦都话，即系叫问佢，即系其实同唔同意？即系好似即系记史啊，同埋即系嗰啲即系其实追住嗰啲人啊，即系其实去。即係嗰啲咩，即 係 系嗰类咁嘅嘢啦。 之后咧，咁之后咧， 咁佢就话，佢就最后屘就话革命系永垂不朽咯。 阿、Anthony 即系 复述翻，系 做一大段嗰段嘢里边咧，其实就系本土派嘅而家意识形态嚟噶嘛，九 系 第一就系你一定要每一场嘅战役都系要胜利嘅， 系 吓，即系每一场战役都胜利，唔输得就否则咧，你就系即系围威围。你就係即係社運圈就唔係真係抗。 如果你有冇必勝嘅把握嘅，你唔好再搞社運。 喂，咁唔使搞嘅，邊有社會運動有必勝嘅把握啫？ 係啦。 嚇！阿陳雲講完城邦搞咁耐，香港都起咗個城邦出嚟㗎。咁佢咪必勝啊？咁唔係。 第二，佢認為我哋嘅手法用呢個和平非暴力嘅方法咧，係唔撚得嘅。 但佢又唔係有本錢買軍火，搞革命係要軍火㗎嘛？你香港連支槍都買唔到，你搞咩軍火？ 係啊， 咁即係你同我講話掟磚就要搞革命嘅話，你真係去烏克蘭俾人笑到。 唔係咁確實啦，即係喂，捷古華拉真係搞革命。明啊嘛，系咪先？咁而家香港系咪叫革命先？嗱，因为好多人咁样问啦，嗱，即系点样定性呢个运动？嗱，有啲人就话占中啦，即系有啲人就话雨伞运动啦，有啲人又雨伞革命。究竟你觉得系边个 term 系最适合呢 我自己觉得系雨伞运动咯，即系有啲人中意话，即系喺掟完催泪弹之后嗌激昂啲，然后叫 umbrella revolution。咁你仲嗌得嗌得劲啲咁，即系外媒咁嗌，咁我觉得你嗌完冇乜所谓嘅。咁但系嗌到持续落去，我会问翻就系话，咁你咪觉得你自己真系搞紧革命先？ 同埋你夹咗乜嘢名出嚟？ 系咯，即系首先就系、是，我觉得你冇一个死嘅心理准备嘅话，你就唔好话自己系愿意搞革命啦。第二就系话，你又唔系买军火嘅话，即系你同人讲话，我哋攞啲，我哋攞啲水樽掟过去啊，或者攞砖头掟过去，咁就叫搞革命。哇，你真系攞翻去同人哋，即系乌克兰嗰啲比，即系。即係冇面見人喎，人哋搞革命係攞槍㗎嘛，真係個警察射你嘅，你真係射返個轉頭㗎嘛，係要咁㗎嘛，咁先叫革命㗎嘛，所以我真係完全唔明呢，即係你問我好多學生團都唔同意見啦，我真係完全唔明學生前線有講法就係話，警察開槍嘅時候，警察如果仲开，如果警察開槍，我哋仲唔掟磚還擊，咁咪好傻仔， 咪射多你幾槍咯， 咁我心諗。警察开枪你走啦！你掟咩砖啫？你掟完砖你又掟唔中佢，之后佢把枪咧够开子弹够飞嘅时候，咁、即系我觉得你要讲话要搞革命，但系讲嘢系唔 logical 嘅。我想讲翻个传统咧，即系我觉得识几多即系韩国人噶，即系我记得分别有两个韩国妹， 即係睇落去咧，即係你見到佢嘅時候咧，係好斯文嘅人嚟嘅。 嗯， 佢竟然話咧，佢當年即係九十年代嘅時候，韓國咪次次咧所有嘅抗爭咧都掟汽油彈啲學生。 係， 咁佢話原來啲女仔咧就負責咧做汽油彈咧，或者係送上去俾前面嗰啲男仔咧，係掟過去嗰啲防暴警察嗰度。 係， 咁後期咧點解佢失敗咧個運動？佢掟到唔知好似九八九九年到咧，即係韓國學生運動咧。后屘我2002年去睇世界杯嘅时候，韩国日韩世界杯嘛，我去延世大学嘛，谂住去即系参观下啦，即系拜访下啦，大佬。屌，原来一件件就好似见到阿黄之锋同佢条女咁样喺度打紧 kiss 啊，大佬屌！ 点解？ 即系已经唔搞运动啦。 系， 因为咧，佢有一次咧，就系嗰班防暴警察咧冲入去个实验室度，佢嗰个学生一掟个汽油弹咧，实验室爆炸，死咗啲差佬。 咁大 咁，所以最后嘅结果就系、是，即系个运动系即死咯，即玩完咯。因为嗰阵时候佢哋差唔多日都掟汽油弹噶，即系一系反美啦。因为点解佢认为即系韩国不能够统一，就喺美国喺背后即系差割埋佢啊嘛。第二就系点解佢哋嗰个即系资本家其实都系同美国佬勾结，就剥削我哋啲劳工啊嘛。所以佢个运动传统系好激进嘅，汽油弹系 minimum 嚟嘅咋，即系最低嘅 requirement 啊。 系啊。 即系烧下差佬只脚咧系正常噶啦，已经话掟落地下度，嗰啲火就飞噶啦嘛。 系啊， 咁但系最后因为由于有一镬就系差佬冲入去实验室， 系 一掟扑街，爆炸，咁啊差佬死埋，咁跟住就完全玩完。 咁因为国情唔同啊嘛，系咪？咁你香港你系咪可以接受呢一套咧？唔系你 even 其实难， 你自己都唔接受呢一套，即系唔好讲话，即系佢哋有讲法就系话，民意系唔需要争取嘅，因为当你胜利嘅时候，民意就会企喺你嗰边咁。我就算真系咁讲都好，你自己系咪真系接受呢一套？你自己系咪真系有心理准备喺革命度牺牲？你唔系嘅时候，你就唔好讲啦。 系，即系正如就系其实系阿即系周永康同埋阿即系同埋个嘻嘻拍档啦，即系咁佢亦都话嘛，即系如果你自己本身系冇即系坐几廿年监嘅即系心理准备嘅话咧，咁你就唔好话即系自己搞革命啦。 唔系，其实你谂深一层啊，我当你呢套 logic 系成立都好啊。我打完香港嘅差佬，香港几多千差佬啊？你当成万啦。 七千一间分三间，两万一。 系咯，即系两万啦。 晒冷嘅两万。 仲有解放军。 点打咧？解放军。 咁仲有广东嘅解放军。 系啊。 即系其实佢个纲领咧，其实应该系宣布独立嘅。即系你不如你勇勇气气，即系有勇气地告诉香港市民，其实我系想搞独立。我系想搞好似当年孙中山咁武装革命。 咁就完全唔需要理你班即系所谓雨伞运动嗰班即系叫做和理非非噶啦，你自己搞一套噶啦，真系。 系啦，即系你同康有为嗰阵时候嗰个嘅分歧啦，孙中山。 系啊， 一个就系从清朝嘅即系议会嘅制度嘅改革，宪制里边嘅改革，一套咧就系话要夹他得明嗰种。 系。 咁不如你老老实实讲清楚，你系咪想做呢样嘢？咁我就慢慢同你研究啦，你嗰套嘢冇冇实。得唔得到国际支持嘅？香港人觉得咁系掂定？ 吓，何来金主买军火嘅咁样？ 系咯，揾肥佬嚟咯， 又系肥佬 嚟啊！你有呢个咩？美国海军陆战队，你揾揾佢帮帮手。 海军陆战队话教我格斗术，应该嚟香港训练下先啦。 喂，但系我咧，即系你呢个即系海军陆战队呢个算啦。即系你话去过呢、這个，喂，你系咪真系去过威尼斯人先？老实讲。你系咪真系去过威尼斯人先？即系呢个 屋企人根本冇去过威尼斯，系应该咁讲，两三年前去过咯。系， 系咪去威尼斯人咧？ 住啊，有冇住？ 两三年前唔系去威尼斯人住，我系去威尼斯人，即系上台度行咁之后见到啊，即系里边原来有啲船咧就可以俾人坐，然后百几蚊一次喺度戆鸠鸠喺个船。 哦， 即系唔系咁样样，唔系住威尼斯人， 系 去威尼斯人。 三年前嘅仲要 系，仲系摆喺个船，即系连反国教佢都未搞啊！ 系啊， 即系鸠毛咧，佢都未出齐啊！嗰阵系咪 唔系咁啊，好简单噶啦！即系如果你话香港人咧，你食过麦记咧，即系你都系外国势力噶啦，你都系美国势力嘅一部分嚟噶啦。 其实点解海富中心有 KFC 同麦当劳啊？ 系啊， 点解一定系呢啲美即系美资公司喺度啊？ 系啊， 有玄机啊， 系啊， 就 剥 削我哋啲平民大众啊，大佬。 唔系你讲到即系呢个习近平都系噶，咁你习近平个女都系即系喺呢个美国读书噶。 啊，齐恩都喺英国就读得好开 心。系咯，佢哋都系美国势力嘅一部分嚟噶，即系外国势力一份子嚟噶，即系呢个完全讲唔通啦。唔系，但系如果你讲到即系呢个革命嗰个 point 咧，咁其实你讲翻即系呢个即系学生前线啊，嗰位即系四眼哥哥啊，系嘛？喂，佢自己本身啊，吓，即系佢自己都咩啦？佢自己都一早已经话即系要跪啦，见到咩蓝衣战士啊，哇，坚搞嘅！喂，你清场之前嗰日啊。 即系嗰支系啦，速龙队，咁佢就话叫人哋撤啊嘛，即系叫人唔好嚟啦，即系清场嗰日就，喂，即系你已经见到就系话，你其实喂人哋真系原来系出呢啲咁嘅蓝衣战士，你就可以退嘅，喂，咁你都见到你自己革命嗰、那个即系叫做 limiting factor 啦，你嗰个限嗰、那个限制啦，系咪？ 佢话好唔情愿嘅情况之下咧，就做呢个决定咁啊？ 喂，你唔系第一日，你唔系第一日知啊嘛？系嘛？ 你有冇同佢交手啊，黄之锋？ 系咯，我冇同佢 澳洲仔， 我同佢讲过两句嘅，因为大台佢有份拆啦。系咁，然后喺旺角嘅喺旺角喺度围剿人力嘅时候咧，佢都有份围剿，攞住张纸咁明报已经笃咗佢样出嚟啦。咁佢系点讲咧？我系有同佢见过面嘅，即系喺广场嘅时候咁实见到啦，即系我喺金钟嘛嗰时。咁之后佢都有问即系例如佢都有问我就系话之后会唔会去24号平安夜嘅游行嘅？即系学生前线嗰个四眼哥哥就问我去唔去学生觉醒嗰个平安夜游行，我唔知点解佢问啦。不过何文思豪最后决定唔去，咁啊答佢唔去，咁之后就冇啦。 哦，咁样样。OK， 好啦，呢次时间差唔多，下次再翻嚟再讲啦。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好返返嚟第二次嘅大军阀啦，咁啊即係啱啱啊知锋哥啊听到陈建文把声就吓咗一跳啦，係咪？喂，其实讲起呢个三子啦，喂，其实究竟你点样睇啦，你觉唔觉呢坛嘢系占中先？因为其实你成个雨伞运动呢，佢哋似乎个角色真系吓条条揈喎，尤其系你冲完去呢、這个即系公民广场之后啦，佢系似乎系俾你夹住佢先至吓，即系去讲去承认呢、這个即系咪先至开始宣布系占中啦咁样。 冇话夹唔夹嘅。咁本身我哋都系原本系积极配合三子嘅做法，谂住先喺公民广场建立一个基地，喺10月1号操大队过去，让爱与和平瞓喺度等俾人拉。咁我哋系一个好完整积极配合三子嘅计划噶嘛？如果咪有俾人话分裂泛民啦，话 唔系，但系其实佢自己，你同佢哋自己本身冇默契噶嘛，系咪？ 你话有冇默契啊？ 系 你起码冲入公民广场，一定佢哋唔知啦。 系啦， 系可以咁讲。 我都收唔到风咯，何况佢哋？ 你睇到好似有咩反应嘅？喺我冲入去嘅时候， 系。 佢哋好尴尬咯，因为佢諗住去飲嗰个呢就係行礼如仪嘅咋嘛，就真係諗住一两日跟住就即係抬走。如果唔係佢唔会揀10月1号㗎，好多人呢 PM 我呢有冇搞错你揀10月1号，因为点解呢10月1号係假期 ,12 号係假期 ,10 月3号先係返工。 然后佢就话想咁样就唔影响个日常。 行礼如仪。咪但其实你冲得去公民广场，你我諗你都应该。 你预咗骑劫佢㗎冇。 冇啊，其实我真係諗住纯粹系喺拜完课之后星期五拜完课。之后星期三先10月1号，咁星期六日一二四日空了了冇嘢做喎，咁点好呢？ take a break 咯，佢谂住 唔系咁我咁唔系即系咁，商学都冇谂住 break， 咁啊搵啲嘢做啦，升级运动啦，咁啊谂过唔同地方咧，之后后嚟学文思潮有个肥仔就话，喂，不如今次不如就系入去公民广场啦，咁之后咧 即系即时谂到出嚟嘅啫。 下昼六七点谂到，咁之后咧喺 当日啊， 系当日，当日六点半，商学分开开会，然后学文思潮有个肥仔就话，不如我哋就去入去公民广场啦，然后就话，喂，几好，反我搞香港啲事就喺呢度，然后啲温和泛民都觉得公民广场系要开翻噶啦，咁之后八点几开会， 事后再谂，嗰阵时候即系商学宣布绝食会唔会好啲？事后谂一下， 唔会， 即系打悲情牌，嗱，罢课完啦，有咁多同学喺度啦。你唔系得你几兜友嘛？ 事后望翻咧，绝食唔 work， 因为个问题系，如果绝食嘅话，系唔会有雨伞运动出现噶嘛？系咯，同埋因为其实你个触发点系真系被捕，同埋我觉得整个运动嘅转折点其实喺 冲入公民广场， 冲完入公民广场之后， 冇错。 商学嘅司仪喺命运指数度嗌咗三个字：反包围，系令到整个运动改变咗。因为过往喺占中嘅剧本，甚至非暴力嘅抗争里边咧， 我哋系冇谂过反包围呢三个字，我哋都系警察嚟啊，瞓低咯，边会围住啲警察啊？拖延啲警察入嚟嘅时间，但系嗰一下一嗌反包围，啲群众就喺龙汇道喺演艺唔同嘅位置度顶住啲警察，唔俾佢哋入嚟。 记得 咁其实呢一样嘢理论上系违反咗嗰种就系话啊，我哋唔反过咩咧？其实系有啲唔同嘅， 有少少嘅技术上嘅调节上 系啦，冇错。咁但系呢一个， 同埋我觉得如果你话再 trace 翻咧，就系因为你冲入公民广场，咁佢啲差佬咧就俾你打个措手不及，包括当权者啊。咁所以咧，佢就扣留你48小时，谂住惩罚你班契弟。点知咧就触发咧，我哋第日更加多人去。咁你都焗咗三次咧，因为俾人闹得太紧要啊嘛。 同埋嗰次 宣布占中， 同埋嗰次占领嘅人数，星期六嘅时候咧，星期五晚嘅时候咧，即系其实我嗰次喺基隆收到，我系有睇报纸嘅。咁咧，我睇翻份信报，咁佢就话阿戴耀廷咧喺星期六嘅讲法就系话。如我发梦 依然系跟翻十 一号，十月一号，同埋佢就话佢发梦咧，如果占领中环咧有三万人就已经好好啦。咁但系去到星期六万已经有五万人嘅时候，够数系做啦。咁 冇错，冇错。同埋佢最重要咧，就系因为佢第二日咧，即系星期六嗰日之后嘅星期日啊，宣布完占中之后咧，咪好多人走噶嘛， 系 以为好大镬啊。点解第二日咧？差佬亦都戇居，就封曬所有喺政府總部附近龍和道啊範圍裏面咧個位置唔俾入，所以咪趕出去告示打道同埋下個道咯。喂，如果唔係你個雨傘運動係唔會咁樣即係飆出嚟嘅。 因為咧，我覺得 所以個轉折點咧就喺你同埋即係學聯嗰下咧，就係衝入去呢一個公民，而呢一個都配合翻我哋嘅講法 ，Anthony 係 就係你成個愛與和平嘅佔中咧，講咗一年零九個月，所有嘅嘢咧都係事先規劃好、部署好、安排好嘅。其實根本當權者係睇住你嚟揼噶嘛，大佬。 係啊， 所以其實社會運動係唔應該將個好完整嘅計劃，即係你寫學術論文，你梗係有曬個 index， 有曬夢想，有曬個程序去寫、去研究。但社會運動唔係做學術研究啊嘛，所以其實佢咁樣做係，即係我記得 喺。 佢一讲占中嘅时候咧，佢有个明报嘅占中访谈系列噶嘛，就之后揾咗长毛啦，揾咗黄仁达啦，然后又揾咗我咁样，即系我嗰时同佢讲，我嗰时已经直接同佢讲咗，你冇理由将个 plan 讲晒出，因为嗰时咧占领中环系有六至七个程序，然后甚至为要 book 个香港大球场做占中演练嘅。 佢有张 A4 纸，就好多个图嘅，就嗰啲箭嘴，你有冇见过啊？ 有啊， 指嚟指去嘅嗰张啊，我话哇！共产党睇住你呢份嘢嚟食啦， 系啊， 喂，就算拣石街嗰阵时候喺我哋嗰个非暴力抗争嘅训练里边，话需要有计划，系个大框架嘅计划嚟嘅啫嘛， 同埋个计划唔系公开到咁样嘅地步啊， 冇错啦，即系你话起码我哋有啲人会知道我哋个方向系点，我哋个目标系点，但系唔系细节成咁啊，大佬， 系啊，你打晒开口牌，所以咧，如果黄家驹要屌咧。就应该系屌三指喎，其实系，系嘛？即系你，即系嗰所谓有枷锁系佢哋有枷锁，系嘛？ 佢哋系自己 set 啲枷锁俾自己嘅。 同埋咧，点解学生运动先系成个即系社会变革同埋运动嘅基础咧？ 系 就系因为学生先至系冇乜顾虑噶嘛，唔会考虑咁多嘢噶嘛。我今日谂到，例如而家呢一分钟吓，我哋而家中午谂到，咪十二点钟搞咯， 系啊， 系咪一点钟搞咯？而家去 call 人咯， 喂，梗系要攻其不备噶啦，其实系。 对当权者嚟讲系最吓人噶呢、个方法。 系啊，你梗系要攻其不备啦，即系如果你唔系话，即系嗰次，即系阿昌昌都有份嘅，其实系，即系你九二八系冲出去龙，即系呢个叫做系即系下角度啦，都唔会话有而家之后嘅即系雨伞运动啊嘅势态啦，已经系嘛。咁另外一样嘢啦，就系、其实喂，其实嗱，就系讲成个雨伞运动啦 ，flow out 啦，喂，其实你又点样睇啲政党啦？你同啲政党其实之间会唔会有啲即系其实 有冇互动啊？ 系啊，互动啊，默契啊，咁样样 咧，梗系有互动，好多互动， 系、 不过点样有互动咧？就 拖后腿。 明报嘅 会唔会合作无间呢？ 明报更加就冇， 定还是有好多无间呢？ 一行就好多无间，就开完会就第二日嘅呢一个即系明报嘅你先知啦，再唔系就系呢一个 苹果嘅 苹果嘅策局啦，嗰啲咧，咁全部都会讲晒会议内容，然后就将即系 太多先知啦， 狂打 combo 喺度挫我哋咁样，打到我哋落花流水咁， 打双学 系啦。咁因為對佢哋嚟講，其實佢哋本身對場運動好多顧慮嘅，即係例如其實咁呢個我明白嘅就係佢哋喺地區嚟唔夠膽講雨傘運動，因為驚居民反對同埋區議會上台，因為佢地區工作蛇齋餅種啊，修橋補路，其實就算泛民都係想盡量去政治化，咁呢個唔緊要，由得佢。咁但係去到開會嘅時候就係好多嘅議員係有鋪 想發言嘅人，即係佢哋當緊真係喺立法會開會咁樣咧，即係每個就為講嘢而講嘢咯。然後就 有冇指指點點咧？因為我冇開你哋啲會啦， 都冇，佢指點唔到咯，佢想指點嘅。咁但係你問我，我覺得一樣嘢慶幸嘅，就係、是、好彩泛民法合會召集人啱啱轉咗人。 系咩？ 梁家杰 系啦。如果系冯检基嘅话，哇！你谂下佢面对呢层咁嘅雨伞，除咗我对佢最深刻就系佢喺命运自主台喺九二八嘅时候喊到乜咁， 系 即系喊到猪头咁啦。 系 我对佢都 有咩好嘢喊咧？我都唔知道。 唔知好惊啊！有催泪弹大镬啦。咁、但系其实啲市民喺度等紧催泪弹，你就喺命运自主台坐都唔知。 喂，唔系 梁家杰有咩好嘢先？梁家杰。 相对嚟讲叫沟通到咯，咁意见梗唔同啦，咁但系至少佢唔会喺开会嘅时候为发言而发言，为讲嘢而讲嘢，然后讲紧一啲其实讲完都冇用嘅嘢咯。 嗯， 系呢个系一个好大。 咁 helpful 咧，佢哋你觉得成班 真系评价一般啦，坦白讲，即系系有合作到嘅，咁但系而现场咧。即使你問我，我自己係都幾唔鍾意民主黨，但民主黨的確係有唔少嘅人呢係落咗場呢係幫手去做 斗策啦、 斗策啦或者場地管理啦、 即係佢係幫到手嘅。 係幫到手嘅佢哋議員助理嗰啲，即係例如黃偉賢啊、張燕燈啊、柯耀林，即係即使佢哋呢啲咁嘅人走去選完立法會之後，其實個評價你咪喺我眼中都心照啦。咁但係你問呢，其實佢哋喺雨傘運動呢，特別民主黨嗰堆嘅議員助理或嗰啲二線嘅 leader， 其實佢哋都幾幫得手嘅。咁但係你話嗰班大佬咁樣就即係阿黨主席甚少開會咯。嚟到嘅時候都有股氣場喺度。 即係阿四方。 係啊，係啊，係啊。 OK。 佢股咩氣場啊？即係覺得你班僆仔亂鳩咁搞。 四四方方氣場。 死佢哋咁樣係咪？有冇啲咁嘅感覺？ 佢哋應該係有啲咁嘅感覺㗎啦，即係例如佢不斷叫我哋退場嘅，其實喺後期。咁呢個都係公開秘密嚟㗎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佢哋講嘅就係話。我哋场运动有阶段性嘅成果，其实有咁多国际嘅舆论支持，我哋系时候走噶啦。咁样咁我就话，咁 咁点走先得噶？ 佢谂住喺上台嗌话我哋走，咁就走到啦。 唔系四方本人叫退场， 唔系四方本人，系整个泛民嘅，佢哋都觉得系时候退噶啦。咁如果唔系，都唔会有即系喺后期嘅时候，即系一连串嘅争拗啊，每次都俾人问退唔退场啊嘛。咁但系何文思要讲到明啦，七只字。絕不無條件退場嘛！你無啦啦喺話我贏咗啦，咁之後就退場，咁你真係打緊飛機喎。 唔係最慘就係你會被繼續俾人喺即係左邊夾擊咧，就係你唔知贏咗啲乜嘢翻嚟。 係你自己真係唔知贏咗啲咩翻嚟，你假話自己贏係離譜咩？即係你即係如果 唔係我夾硬講咧，我喺呢個節目裏面講過，夾硬講咧有兩點嘅，即係除咗頭先你講嗰個咧，即係我證明我都有啲泛民嘅即係 DNA 啲。第一咧就係嗰個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即係國際嗰個關注。令到老共是灰头土面的东西嘛。咁第二就係、是、当然啦，你话係即係公民嗰种觉醒。 嗯。 係咪以前你得四五兜有公民抗命，嘩而家成千上万人都算係即係咁上下啦，交到少少货啦。咁但係个问题就係、是、喂咁你泛民喺个过程里面，我都想问黄之锋，我直接问你，就係佢哋想唔想搞个 United Front 㗎。即係如果你有个 United Front， 好似间时呢我哋 联合阵先。 搞个联合阵线，好似支联会嘅物体。 佢好想去搞个佢好想去搞一个联合阵线，但系个联合阵线就继续系由翻泛民嘅几大党嘅议员去揸庄。 嗯， 所以你哋 reject 咗嘅。 佢冇正式邀请我哋搞联合阵线，但系佢好想将嗰个所谓嘅五方平台系变咗一个联合阵线咯。咁嘅意思。咁但系问题就 系 话， 系泛民牵头嘅联合阵线。 系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 唔好搞， 你唔肯搞直接行动。或者我会坦白讲，三子系冇落过旺角嘅，按我理解。 我知道。 咁你凭乜嘢同我讲话你搞联合阵线？因为你个联合阵线，你系用一个组织即系角色去 lead 住三区嘅人，但系你自己永远净系留喺金钟，其实冇用噶嘛。 嗯，你有冇叫佢哋喺议会里边配合抗争？ 我哋有同佢讲过 拉布啊、 拉布啊嗰啲啦。咁但系佢哋又同我哋讲过话啊，佢哋会拉布，佢哋已经喺呢、這个即系财委会辖下公务小组有呢个不合作运动。咁但系喺不合作运动嘅同时，喺占领嘅阶段就已经过咗呢个 IT 科技局啦，三都一路嗰啲又过晒。 你会唔会失望嗰阵时？ 其实都预咗啦， 预咗。 原本公投都有啲眉目嘅，即係例如呢民主党某啲立法会议员呢喺开会嘅时候都表明係好支持公投嘅。 咁但係最后后嚟就即係不了了之。 你觉唔觉得有啲被出卖感觉呢？ 我唔觉得佢有咩资格出卖到我喎，真係。 唔係即係尤其係 嗱， 去到运动后期啦，因为其实阿何俊仁， 我就係正想问运动后期啦，你哋就话用呢一个嘅公投呢嚟交换。 係何俊仁係啦。 交換退場啊嘛， 係啊，呢但呢一個係一個政圈嘅流傳，同埋嗰啲你先知講嘅啫嘛。個問題在於就係話，其實咁我何俊冇公開出嚟講過。 但好似我嗱， 喺立法會爆完玻璃之後，對於係咪仲搞公投，其實民主黨內部都話需要討論、討論再討論噶嘛。 嗯， 即係話如果唔爆玻璃之前，你哋係願意即係以公投換退場 嘅？唔係，絕對 唔係。O K， 絕對唔係。我哋會覺得就係話，其實你可以雙線並行噶。當你喺去發動公投嘅時候，其實隨住旺角清場，以至到就係話銅鑼灣嗰時個講法都係話準備清場，因為我哋原本嘅美麗嘅盤算係金鐘係最後一個場區嘛，咁但係最後變咗銅鑼灣啦，咁之後咪淨係話可能固守金鐘嘅佔領區咯，咁繼續佔領住，咁你繼續維持住整個運動嘅 momentum 啦，咁然後咪再泛民嘅議員，咁你哋要走咪走，咪落翻地區搞選戰咯，咁我哋咪繼續喺街頭分工嘅啫嘛，咁從來都係分工合作。 佢哋肯嘅。你哋 present 嘅時候， 佢哋話要翻去討論再討論，但係我必須要講就係民主黨係有立法會議員喺開會時候係極力支持公投，而支持嘅程度同長毛有一揮嘅，我知道。 係咩？ 係啊， 咁大鑊㗎。 係啊，咁但係 唔係啊？如果我喺民主黨嘅盤算裏面，我都會贊成。 嗯， 因為點解咧？嗱，我如果我代入佢角色裏面，我諗啦，第一，我將2010年嗰啲債咧一次過清，係咩？第二就係我食住呢場雨傘運動。退唔退场都好啦。 但是你自己怕输㗎嘛，佢哋可以搵边个区议员出嚟选呢，即係搵邝俊宇咩唔通都得。 唔紧要，我觉得输好过赢。因为点解呢，我嘅计算我最后呢，你记唔记得我喺呢个节目里面，我话我赞成嘅。其实我最重要亦都系唯一嘅理由咁滞呢，就系你早输个迟输。你好过下年输。你好过后年输，输到扑街。如果你个计算方法 系 啱嘅。 我系呀，个讲法咁样嘛，就系话嗰时好似陳茂輝講個例子，不過我唔記得啦，算啦。好似係講緊即係係啦。咁但係我覺得無論如何，個重點在於就係話，佢哋成日話驚輸驚輸，公投搞唔到，共產黨好勁噶，打唔贏噶，唔好搞咁樣就。共產黨好勁，打唔贏，你企喺金融佔領。 咁佢真係有啲失敗主義喎，佢哋。 唔係，其實咧，泛民有啦，公眾都有嘅。我哋咧喺佔領嘅時候咧，我哋搞咗五區公投論壇嗰啲即係。嚟參與佔領嗰啲市民同我講話唔好搞公投，因為覺得會輸，共產黨打唔贏。之後同佢講話，第一今日唔今你覺得公投會輸，咁難道區議會同立法會會大勝咩？咁唔係啊，如果公投會輸嘅話，咁好明顯立法會都會輸啦。咁立法會輸就連泛民三分一都冇埋大領落啦。咁然後佢哋會話共產黨打唔過，之後我直接問共產黨打唔過，你企度做咩？ 咪係咯。 即係嗰種失敗主義嘅情緒係好濃，都幾強烈嘅，因為大家嗰種有嗰種對於政權嘅恐懼。因為所謂其實民主運動講到最尾就係話。睇你克唔克服到你內心對於政權嘅恐懼咩？其實嗰種恐懼係無形嘅，亦都唔係真係佢攞住把刀指住你，然後佢共產黨嘅人嚇威嚇你，唔 係 噶嘛？ 唔係呢個咪就係昂山素姬嘅講咯 ，freedom from fear 啊！其實一個政權如果能夠咁樣威嚇到你一般嘅民眾咧，其實佢已經係贏咗你嘅啦，已經。即係如果有一日我哋已經即係再唔敢上嚟做呢個節目咧，驚俾人斬又好，驚俾人政治壓迫都好咧，其實已經我哋係 freedom from fear 噶啦。我哋冇 freedom from fear， 應該 係 freedom 啊，係啊， 冇 freedom from fear 啦，已經即係話我連驚緊啦， 嗯， 係咪？即係你唔再敢走出嚟啊嘛。其實呢個係幾恐怖的一樣嘢嚟嘅。我得個理由係支持五區公投啫，我就知輸啦，早輸過遲輸啦。 嗯， 你有機會借呢個雨傘運動落街去俾人屌一次先啦，對住啲街坊十孖你嘅，我估嗱，雖然我冇落再翻個先啦，但我估到嘅一定孖你嘅。但係你早孖完。咁孖完一次就算啦，大佬。 系啊， 输完一次攞到个教训，咁啊谂方法。2016仲有翻身。嗱，而家你拖到去2016咧，即系下年区会选举啦，即系唔关我事啦，我一定会选啦。输捻紧，话俾你听。 系 输到扑街， 一定系啦。 点解？ 都输， 因为点解咧？捉完系输掉，好简单啫嘛。个道理就系你雨伞运动，你只系满足紧一啲最激进嘅支持者，你又冇同中间嗰班人解释。喺度搞乜嘢？尤其是泛民嗰班大哥，咁你一定 就谂住黑箱作业。 最激进嗰班支持者咧，其实就系难听啲讲，就系本土嗰班， 亦都唔会投你。 冇错， 或者唔会投，根本唔会系参与选举嘅投票，即系觉得投完票冇用嘅。 佢觉得你鸠做，佢甚至乎觉得黄之锋、周永康都系鸠做啊嘛。你其实都系左交同泛民嘅大中华交嘅本质嚟噶嘛。如果唔系，你包仔点会话上北京啫？ 你话想急北京，咁咪即系认同北京喺政改方案有最后决定权，咁你咪即系大中华交咯， 系啊， 系咪先？ 咁唔通你可以话佢冇决定权咩？ 冇错， 咁你咁、啊、你独立咯，咁你又咪嗌独立？陈、文都话唔系独立噶。 喂，其实 邦系同独立系 讲起泛民啦，咁啊即系852啦，就做咗个民调，咁呢个民调咧就系三位过主嘅泛民，即系你最想佢过主嘅泛民。如果你拣嘅话，你会拣边三个咧？ 因为尴尬嘅问题啦，但系第一 你估咧？你估咧？ 汤家骅 哦， 中 汤家骅， 其中一 个估中嘅，我冇睇过调查噶。 系 第二就 刘维兴。 都系刘慧卿嘅， 系 都中啊！ 第三李国麟， 李国麟 错错 系咩啫？ 系第三咧，其实就系阿何俊仁。咁但系其实何俊 咁惨， 我谂就头先即系其实所谓公投 嗰方，你估我系何俊仁拣？ 唔系嗱，佢 公众拣 唔系公众拣何俊仁。 啊，点解？其实我觉得喺民主党里边咧， 佢算 开 明， 算系 开明嘅， 易啲沟通嗰个 uncle 嚟嘅咯，即系对比其他嗰啲，即系 咁呢个有啲意外嘅，系咪？你觉得系？ 系我唔明点 解。咁但系李国麟， 即系虽然佢嗰张很想要霸嗰张图系比较，即系佢系比较容易俾人嘲讽啦。佢样都系比较即系系 娇嘅， 系可爱，有趣，咁啊容易俾人笑。 但你要明白就系李国麟佢自己本身曝光率低啊嘛，即系你所谓出错，唔系即系你话即系曝光少就出错少，讲嘢少咧亦都系出错少噶嘛。 呢啲系即系都唔知系咪泛民嘅泛民嚟噶嘛？李国麟 系我知。 讲完李国麟系边个？泛民嚟噶。 咁但系你起码就系话即系喺网上面屌佢人少啊嘛，因为佢讲嘢少啊嘛，老实讲系系嘛，即系嗱有时好似碧云衣嗰啲咁样 ，suppose 应该高噶，但系佢唔系好高嘅啫，系啊，114票嘅啫，都唔系好多嘅啫。咁但系嗱，其实除咗你嗱，俾你再估多个第四个，你会估边个？ 冇嘅咯，算系咁。 冇啊，冇啊，你真系努力啲谂一个。 民主党、公民党、公党， 契弟啲嘅咯，喺你的印象里边， 系 啲网友近唔近似， 系 契弟啲啊， 系 仲有咩共同新闻？ 噏啲名俾佢拣啦， 系 俾啲 multiple choice 佢，而家靓仔中意答 multiple choice。 咁我俾三个选择你啦，咁啊，陈志权一个啦，咁第二个咧就系长毛啦，第三个就系郁文啦，你要点？ 吓，但系郁文系计民主派咩嚟噶？ 唔系，总之佢系 on the list。 咪郁文唔系 on the list 民主派。 唔系，但系起码而家呢个民调嘅，即系其中一个选项。 嗱， 系啦， 呢个问题都几难答嘅问题。 系， 唔系头先。 唔系，但就总之你三个啦，呢三个你会点解？ 你估啫，估啫，唔系话你个评论。 长毛， 长毛啊， 系 错。 系边个？ 就系郁文。 你点解嘅？ 系咩？唔系，但嗱，如果系， 但系首先我唔明点解郁文会喺呢个表嗰度，因为郁文其实佢已经唔会自己定义，同埋公众都唔会定义佢为。 但系佢而家喺呢个表入边啦，你觉得难唔难去理解咧？佢即系咁高票数啦，叫做系名列第四啦，吓。 我觉得难理解， 难理解啊！ 因为点解咧？头亲呢啲嘅人咧。都系 花生台嘅听众， 唔系好 attentive 嘅， 系 即系对政治好 attentive 嘅，系相对上比较激进， 系 咪？咁就郁文讲嗰套嘢咧，某程度上系呃嗰个人噶嘛， 系 即系佢讲啲咩本土啊、反共， 我谂住系因为咧，阿长毛佢琴日讲完就系话，即系觉得鸠系冇用，其实与其鸠，不如真系正正式式搞 游行， 之后俾人闹到上天啦，即系本土派咁。你問我咧，我都覺得即係我唔會用佢呢個講法演繹，不過呢個口話啦。咁但係我諗住長毛都係排第三嘅。如果按你咁樣嘅選項， 係咯，唔係長毛係有少少人哋覺得佢係道德情操嘅， 係 即係嚟佢跪喺度嗰下叫啲人唔好走啊。 咁佢不嬲都係道德 你頂住龍和道唔好出大事啊！甚至乎你去十一國慶嗰陣時候，你有規有矩啊咁樣。咁當然咧，呢啲又會俾人批評嘅， 係 因為覺得呢啲咧就變成係即係呢、這个唔系黄家驹啊，嗰个叫咩名话？ 文一多 唔系啊 ，Beyond 嗰、那个头先嗰个 唔系黄家驹咯，系 黄家驹嗰、那个啊，系、喂，你嗰啲系自己搞，唔系搞抗争，系搞 有思想嘅，即系包袱啊，有思想嘅枷锁啊， 长毛系咁嘅， 啊， 从来都系咁嘅， 系咯， 大家激进咗，所以先觉得长毛系保守咗啫，大佬。 咁即系其实你咪变咗就系话佢自己即系都系即系冇新一套咯，唔系咁，但系你又觉得双簧如何呢其实又 双簧就 系。 你谂边方面如何先？ 成个运动啊，个表现如何啊？ 嗱，因为其实 嗱，郁敏就其实冇乜见佢，佢喺台湾做大选评论啊嘛， 系 咁，所以对佢运动系冇乜评论，因为 即系你对佢系冇乜期望嘅，咁所以就 冇乜失望， 系 啊，系啊，咁佢都系做一个评论时事评论员同埋足球评论员嘅角色噶啦，主要都系当然之前嗰位足球评论员嘅角色比较多啦，咁之后咪去台湾嗰度做选举评论咯，咁 系 唔知佢睇到台湾即系民进党赢到咁，佢有咩谂法啦？不过呢个唔紧，呢个后话啦，咁。对佢真系冇乜期望，亦都冇乜失望嘅。即系虽然佢成日话我鸠毛未生齐啦，咁但系即系鸠毛多定少咁关你差事嘅，系咯。 咁但系你又点样睇佢？一方面咧就话即系你鸠毛都未生齐，但系一方面又觉得而家系属于即系俾啲学生去带领咧呢样嘢咧。 唔系咁即系。泛民有一种好特别嘅迹象咧，就系佢哋会 佢唔系泛民喎，但系 嗱讲埋先嗱，我嗱喺我嘅理解里面咧。黄英文是独立立法会议员，佢就唔系嗰位所谓泛民主派嗰个 光谱里 面 嘅， 系啦，咁样佢系好独立嘅，咁佢真系好独立啊，立场上咁样，咁泛民咧就会攞支咪或者做访问就话，学生系香港未来嘅希望，我俾掌声响毛啊，佢咁样啦，咁样咁，但系咧翻到去第二日咧，你揭开你先知咧，就会同你讲话，泛民批学生，即系暗地里靠拢激进派咁样，咁之后就喺度即系 spin 一大轮，即系呢啲政治化妆啦，咁呢个系佢哋要即系。 即系等于俾压力你哋， 得闲就捧下你，之后踩下你。咁郁敏就 一以贯之嘅，系咪都屌你？ 系佢系咪都屌嘅？咁佢话系交俾学生咧，咁但系佢冇话交完俾学生就唔屌你噶嘛？咁所以佢佢、okay. 都系屌嘅，其实系咁、我都如佢屌嘅，咁屌咯。 黄杨达咧， 黄杨达我觉得比较有趣，因为咧喺。整个雨伞运动里边咧，佢会 claim 就系话系佢当初热血公民系呼吁大家去即系占领。咩擴大佔領咩佔領馬路嗰啲乜嘢啦，咁 就覺得四面開即係八即係其實係 你睇翻佢個雨傘運動革命時序表咧，係有呢一佢係咁佢自己咁寫嘅，咁我咧有 look 佢哋 Facebook 啦，咁你不得不佩服佢咧，佢喺佔領期間咧，佢哋真係玩 social media 真係有翻咁大功力嘅， 勁過你喎、啊！我觉得劲过你、 啊， 你已经系 social media 捧起出嚟嘅人嚟啦，系咪？ 咁讲 like 数上咧，佢系未超越学民社嘅 page 嘅，近32万，佢30万啫。 O K， 系啊，佢仲但系佢自己个升幅系升得好快嘅，同埋佢哋真系即系又讲咪就系热血公民200个人都系记者啦。咁我唔理系咪记者，咁总之佢哋有200个人随时都喺咁多个占领区嗰度去做一啲即系即时嘅记录或者报道啦。咁所以咧，佢哋系玩 social media 系有一手嘅。咁同埋你见佢哋，你见 my radio。个网站同埋热血个网站嘅界面，你好明显见到郁敏同埋黄仁达两个对 social media 嘅功力系好有分别嘅，的确 冇错。 系热血个网站都真系 OK 靓，不得不承认啦。咁但系你问我，我觉得佢雨伞运动嘅表现就系、是、即系 开头好勇武，后屘 开头就讲得好劲嘅，咁真系佢话佢自己占领啦，咁大家真系噶自己判断啦，我冇乜所谓。 大家都有份啦，大家 系啦，系啦，咁但系之后，咁但系之后就喺度会不断喺度闹，去热血时报会去即系批评唔同嘅人啦，包括学民啊、学联啊咁样。咁你批评唔紧要，咁但系批评完之后。即系你话清场嘅时候你去咗边啊？咁其实佢清场嘅时候佢自己都唔喺香港根本就，咁但系佢就会话啊呢一、這个系热血时报同埋热血时报部分主持谂法，唔代表黄仁达嘅。咁但系你问我，我会觉得系即系有啲嘅嘢叫冤有头债有主。咁学文有啲咩做错咗，都系黄之锋要即系咩镬噶嘛？咁学联有咩做错，都系周永康要咩镬噶嘛？咁热血公民首领咁、那个热血时报咁出，如果有啲咩嘅话，其实都系同佢接。即系你唔可以话热血时报嘅立场唔代表黄仁达咯。 第二节完之前，我想问一句咧，就系、是、你觉得商学有冇某程度上，我有个感觉，因为你系俾佢哋 lead 住走嘅。有时会，因为点解你俾佢夹紧啊？俾热血啊！ 俾、 其实咁讲， 嗰啲勇武啊，嗱，嗰啲《 苹果日报》啦，即系黎智英啦，泛民啦，以至到热血，其实都系想游说商学近佢哋嗰边嘅立场，即系就好似阿陶君恒所讲嘅就系夹啦。咁所以你问我，咁我都表面都夹紧我哋嘅，其实就咁，我哋不嬲都系咁噶啦。咁、但系你话我哋有冇真系特别系靠拢去佢哋嗰边咧？咁我又唔觉得有任何咁迹象。即使佢哋系好有咁嘅意图嘅，或者网上嘅舆论的确系即系你见高登一面倒，都系即系喺度招呼紧商学啊，闹到你想即系闹到你上天。咁但系我会觉得就系话你唔可能要求全世界都同意你㗎嘛，即係黐孖筋咁樣，整個咁政治光譜咁闊，咁你可以點啫？咁我哋係非暴力就非暴力，咁你要搞暴力革命嘅，咁 咁你自己开档你自己搞咧。 系咯。嗯、即系例如琴日我做电台节目嘅时候，即系我琴日做网台，咁都有个听众问我就话：阿黄之锋，点解你哋仲要坚持非暴力啊？点解你哋唔搞革命啊？你哋要打共产党先打得赢佢，你真系要打噶？咁我问佢：咁你咪攞枪啊？我唔系，佢又同我讲，即系问佢：咁你系咪去？即系我问佢：咁你系咪谂 新鲜事？ 我问佢：咁你有冇去过商学嘅升级行动？佢话冇。之后就话：你商学连你连龙和道都唔落去，你同我讲系搞革命咁样？咁之后就话：唔系啊，咁我自己唔做啫。咁你哋可以带领人做啊。你唔做，你要叫人做，你要肩负责任嘅，真系咁样。 几热血咯！ 咁当然佢话佢系军夫，佢系军师咁，唔系即系佢话，即系佢哋以军师自居咁。咁我颁个奖俾你咯，好冇？俾诸葛亮把扇你，好冇？ 即系佢系陈云啲 friend 嚟嘅，都系。 唔系咁，你陈云都话系学者啊，咁我话啊，学者要背后出谋献策，咁要 win 咁。你打上嚟嘅听众你又唔系啲咩？咁你同我讲话我 佢唔系我谂佢玩得嗰啲咩 command conquer 啊嗰啲， 真系你真系 嗰啲 多啊 ！AOL 系啦 ，AOL 嗰啲啦。 哥啊，汪精卫喺当年嘅国民党都威水啦。 喂，你唔好讲汪精卫，因为坟场新闻又访问埋佢。 我知啊，个问题就系汪精卫啊，都系。即系最主要喺革命嘅时代咧，系最威嗰几个嚟咧，刺杀呢个摄政王。 系啱， 大哥啊，佢都自己亲自上马啦，摆炸弹啦。如果真系要做嘅时候，唔通我点 Anthony 去做啊？点我话我要勇武革命嘅时候？ 系即系军师有时自己都要自己亲征啦，系咪？ 喂，大佬，你要 set 个 example 俾人噶嘛？如果你话你勇武抗争嘅话，喂，如果我赞成勇武抗争咧，我系第一个会掟汽油弹噶。 系。 唔到你黄之锋掟啦，屌我自己掟啦，大佬我仲有手力噶嘛，仆街噶，系嘛？香港第一个汽油弹嚟，我掟过几卵威啊，大佬系咪先？ 系啊，喂，好休息一阵。 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大家好，我系戴耀廷。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第三节咧，系录音嘅大军阀啦。 系 咁啊 ，Anthony 好似想即系挑起下呢个商学嘅矛盾噶嘛？ 唔系，即系其实嗱，有一点我都想即系其实问一问嘅，就系、是、其实你点样描绘你哋同即系学联啊嗰个合作关系咧？有时好似即系你哋都系 有冇貌合神离啊？ 各走各路咁样样， 冇咁样嘅情况。即系你话貌合神离就周永康同陈武辉上台讲嘢，即系俾人哋去欢呼嘅时候，就真系讲样有啲貌合神离嘅，尴尬咯。 但系佢哋好嘻嘻噶咯，都系嘛？ 唔系噶，有时候咧上台嘅时候个样有啲尴尬噶， 系嘛？ 自在噶系啊。 因为讲嘻嘻，你就系老祖宗嚟噶嘛 ？Suppose 晒，你系同呢个 理论上系， 你同阿黎文乐系老祖宗嚟噶嘛？ 系啊，嗰次系佢同周永康、陈武辉、周永康第一次上台拖手嘅时候，系嗰次我话 系 一齐鞠躬多谢市民支持，然后叫大家举只手出嚟，咁然后一鞠完躬之后咧，我即刻放咗只手，然后叫佢两个自己又拖住佢。 哦，即系原来你想揾接班人， 咁就对于呢、這个即系嘻嘻嘅焦点就唔系喺我同黎文乐度咯， 系咯，即系原来呢个系阴谋嚟嘅。 所以你话貌合神离就其实多数系佢哋两个拖手，真系有啲貌合神离。不过近排啲样就自然咗啦，你见佢哋之前上嘅样，即系你话貌合神离，我真系见到呢啲就叫貌合神离啦。 系， 喂，但系正经讲，你哋有冇内部有少竞争噶？ 有咩要竞争咧？ 因为嗱，以前我哋搞运动嘅时候，学联就老大哥嚟噶嘛，即系一声号令就基本上就啲同学都会听嘅咁样。咁但系而家多咗你学民思潮啊嘛，咁你咪可以夹佢咯，即系某程度。 可以有啲咩好夹咧？其实 即系例如话佢真系有啲嘢系相对上温和少少嘅，或者系务实少少啦。好听啲讲就系、是，咁你突然之间黄之锋话一句即系。大家大帐幕，或者我绝世咁你咪夹到佢咯。 我又唔觉得真系有任何夹嘅情况出现，因为你问两个团体其实本身咧，即系我哋其实有七成系中学生嚟嘅学民思潮。咁当然你话我哋群体上面向上咧系有啲唔同嘅。咁当然你问我，我而家都叫 Year One 嘅大学生啦，即系虽然我都冇乜上堂，咁但系你都可以话系一个大学生嚟嘅，系啦。咁咁但我會覺得兩個嘅面向係有啲唔同，即係例如你會見到就係學聯咧，佢哋院校嘅組織工作咧，的確係好把炮嘅，即係例如你話八大院校佢哋嗰啲嘅霸委會啦，以至到就係佢哋嘅整個學聯為即係咁長歷史以嚟嗰個嘅系 系統嗰個嘅網絡其實真係好薄。咁但係學文思潮主力就可能無論係 social media 啦，或者係之前過往一年嘅經驗就打巷戰，即係你話做喺媒體上面咧，其實我哋嗰個嘅經驗係相對比較多嘅咁樣啦。咁你可以咁樣去分。咁但係你話喺整個運動嘅判斷上面，其實大家都係 差唔多， 即係一齊俾泛民夾咯， 一齊俾泛民。 即係其實基本上你喺个运动嗰度，大家成嗌学生、学生、学界、学界，其实得两个团体一齐去面对住嗰啲即系拆大台嘅争议啊！之后嗰个就系、是、再唔系嘅就系喺会议室嗰度，泛民就同你讲话其实咧，不如大家都思考下有冇呢个退场嘅可能性？我哋让雨伞运动遍地开花，就落社区心间。其实每场运动佢想完嘅时候都系话遍地开花噶嘛，对泛民嚟讲，即系遍地开花唔系问题，但系你夹硬作个原因遍地开花就系问题咯。咁、所以其实你问基本上。大家都系分工啦。 唔系，我觉得我听完你讲之后咧，我即刻come from my mind 咧，即系泛民咧，如果真系想退场嘅话咧，其实佢有两个好重要嘅问题同埋缺点啊。第一个咧就系话，如果你要叫啲僆仔去退场嘅话，即系商学啦，而家具体嚟讲就系、是，喂，你都要写个退场嘅论述出嚟先得噶。 嗯， 点解要退场？点样去退场？ 其实戴耀廷佢哋自首嗰份宣言，咪讲咗佢哋未来嘅工作嗰份，咪点解要退场嘅宣言？不过说唔说服个公众就自有公论啦，咁解。 咁但系都要同你哋倾噶嘛。咁起码 draft 个稿出嚟，大家研究一下啦。 唔系个问题在于就系话佢哋成日话落社区心间，落社区心间。咁但系我 即系做区议员， 落社区唔紧要，我哋都会落社区摆街站。学文思潮上年呢个时候就系、是、即系一个礼拜咁摆街站。 其实一早做晒啦， 连啲学生，即系我谂再摆街站唔系问题，但问题系落社区心间。 洗楼咧？ 得嘅，但系民主党你哋自唔系即系泛民话，我哋而家雨伞运动落社区心间，我心你哋咪有几十个社区主任喺社区心间紧咯？ 系啊， 咁即系 得就神早得 雨伞运动持唔持续，你哋都心间紧，咁点解你会用呢一样嘢去做个新嘅 plan？ 咁唔系咯，好明显。 嗱，呢个第一样，佢哋冇一个退场嘅论述。第二样我谂到嘅就系咧，你唔能够 capitalize 到咧呢一场运动。嗱，民进党就好叻啦，其实太阳花运动啲学生其实都同佢保持一定距离噶嘛。系咪？咁但系点解最后民进党能够将呢一啲嘅我哋用会计学讲 expense 系要变成 asset 咧？咁样个过程其实好简单嘅。后屘我问翻台湾啲兄弟姊妹咧，佢话民进党系有帮手顶个立法院啊， 嗯， 等呢、這个即系局阿黄金平咧，唔好俾警察清 场啊，有顶噶嘛喺度。 即係佢係有成個過程嘅運動裏面咧，佢揾翻佢自己嘅角色。 但係升級行動衝突啊等等嘅時候，其實你係 背後都係撐場嘅， 有撐場咁，但係 就唔係拖後腿。 係啊，同埋舉個例子就係話，成日話呼籲啲市民通宵留守，泛民都有份呼籲噶嘛。 嗯， 佢哋自己又唔係真係喺度通宵留守喎。 咁啊 PK 啲 係咯，咁即係你叫大家留守，你自己又唔係擺個營喺度瞓，即係例如阿胡志偉嗰啲就喺度瞓嘅，咁但係興姐陣咁冇啦，咁樣咯，係啊。 咁样样，喂，咁其实讲到即系其实去到即系成个即系退场啦，或者系去到系即系末段啦。喂，其实你哋对于即系嗰个叫做系退场，我唔知道你同学联有冇即系分歧啊？嗱，起码就系周永康最近接受呢个有线嘅访问咧，就好有争议啦。不如我哋听咗先好嘛？ 激进未必有用， 确实都系即系俾一啲你話即係期望升級為主嘅人咧，去見到就係呢種行動其實未如理想。咁呢個確實即係你話反證翻過嚟，咁顯示嘅就係你嗰個運動方向或者個行動方向需要更加多元咯，即係而唔係一味咁就係純粹以升級作為一個主軸咧。 咁啊，即係我相信你都聽過啦呢一段，即係 我啱認真聽，以前係睇文字版。 係， 喂，呢句説話咩問題啊？ 係， 我唔知啊。黃之鋒，你聽完之後覺得咩？ 其實係大家以为旁白记者嗰句嘅 VO 稿就系周永康嘅言论先有咁大嘅反应啫。 个、VO 稿系咩啊？ 系啊，个讲法就系话，即系学联系想透过呢个行动去证明，即系透呢个行动即系失败去证明升级行动系冇用嘅。咁、但系呢一个系一个记者嘅判断，而事后嘅讲法就是根本上呢一个系一个事后， 即系屈咗落， 即系完咗之后，你咪觉得原来升级行动系未必 work 嘅，咁咪要揾其他方法。咁其实咁讲系正常个波，咁但系只不过就系话大家去喘息嘅时候。就將記者嘅言論變咗做周永康嘅言論，咁大家咪混淆咗咯。 哦 ，OK， 明 白，即係俾個 trap 去踩落。 係啊，咁同埋其實大家講到尾做升級行動係因為嗰日上台嗌啦，即係關鍵時候升級行動對準定嗌到幾激寒都好嘅。講到尾寫字對準政權嘛，即係意味住就喺場運動裏面，好啦，旺角俾人清場，清完場之後，我哋嗰時判斷係 再稱為銅鑼灣啦，即係又稱金鐘啦。咁你話咁，既然係咁嘅話，我哋將手嘅焦點擺翻喺政權度，咪封特首辦咯。封特首辦又唔影響所謂民生，唔會激起又唔會話要擴大佔領區範圍，增加一個要即係日間守住佔領區嘅人手。只不過係要封咗特首辦，唔俾特首嘅車入啫嘛。咁我哋話呢個行動，你基本上係相對嚟講係我哋諗咗好耐咧，係最少爭議性，亦都有一個政治壓力喺度 嘅 喎。 呢個係癱瘓政府總部嘅做法啊嘛。 係啦，咁。 就逼政權再睇下有冇機會讓步。 係啦，咁結果咁其實我哋嗰時咪想做呢個行動係咁解啫嘛。咁絕對唔係話咩為咗失敗而即係為咗證明失敗而走啊。同埋我哋嗰時嘅原本嘅計劃係喺天馬公園個樓梯度直殺落去特首辦嗰度啊嘛。只不過係人數太多，大家啲人聚曬天馬公園嗰度，倒灌咗落去龍和道，先衝咗落龍和道。所以啲人話我哋送大家去龍和道，即係去龍和道送死。我心諗就係話。喂，我哋一開始根本都唔係，即係你問我，我梗係想喺天馬公園條樓梯一落去就落到去特首辦封咗佢啦，然後特首辦同佢對視話僵持，最後我哋唔係特登擁啲人落去龍和道咯，根本。 嗯， 喂，其實佢個講法有幾樣嘢嘅，即係起碼兩個部分啦。第一個部分就話證明呢啲咁嘅升級行動，我哋事後真係需要檢討嘅。 咁係需要檢討， 因為你喺個執行嘅過程裏邊係未必執行到好嘛。正如我都講好多次，喂，大佬你戴曬頭盔，戴曬盾牌，大佬屌你去擂台同人打交啊！ 系啊， 系咪？点解你唔坐低咧？咁样喂，咁呢啲系技术嘅问题嚟嘅，系咪？呢个是其一。第二就系话，喂，其实你所谓公民不合作运动有好多选择噶，即系除咗占路之外，我唔知黄之锋你点睇咧？即系如果你事后谂翻，会唔会觉得即系嗰次嗰个嘅升级，可能我哋根本系唔系好 prepare 去做呢样嘢？ 其实根本上咧，你话喺龙和道嗰度咧，即系会有肢体冲突，甚至会有俾人打咧，其实都有估计过，但系真系冇估计过就话无啦啦喺天马公园都会俾人打到视觉膜脱落嗰单嘢，仲要系打个救护员阴公，即系我唔系示威者嚟，甚至可能嗰个人系真系纯粹系想过嚟去救护，佢未必有一个好鲜明嘅政治立场噶嘛。咁你问我，其实真系超出估计范围内，因为我哋觉得嗰时就系话，喺天马公园度落去。如果唔得落龙和道，落龙和道系有机会有冲突嘅。咁但系龙和道如果有冲突嘅话，咁咪按住大家能够承受范围，咁咪向后退咯。咁但系我哋估唔到就系话，佢系追打，系追打到上去天马公园条桥，继续喺度打你嘛。 系啊，啲人推波添啦。 喂，事后再谂翻，再嚟一镬。例如升级咁样，会唔会觉得系太过迟咧？因为我哋冇晒嗰种 momentum， 会唔会系因为好似你头先你讲泛民又好，三支又好？在早期的階段是拖了。 但是問題就是說你不可以因為一開運動中段的時候有不斷很多的討論或者很多的拆大台啊廣場公投的事要處理，然後令到升級行動沒有發生到，然後之後就說啊那我們不做，那這個不負責任。 對 即是我想我們那個。 但會不會事後想就是我應該早做 rather 那麼遲先做 呢？那你問我如果可以在運動中段即是 唔好搞咁多屎忽鬼嘢。 唔系，但系咁讲，你一定又系， 系 你一定系要尝试过，最后有你有一个铺垫噶嘛。咁你系试过就系话，即系三区占领，然后长期有帐篷占领，再去到对话，再上埋北京，然后泛民公投又唔肯搞，然后落社区，佢哋其实搞根本冇乜落到。咁你试尽晒一切方法，你咪一个更加大嘅 legitimacy 走去升级咯。咁呢一步就一定要走。 系咪 legitimacy？ 可能你哋比较有理由咁做啫，但系。反而如果我而家事后谂下，即系大家都系事后孔明噶啦。九月28号，即系大家顶出嚟弹之后，过咗一二号嗰阵时候，可能喺一个礼拜里边咧，系能够升级嘅就 系啊。但系问题嗰个时候，佢真系所谓运晒橡胶子弹入去嘛。 嗯， 你真系信？ 我真系信入面系有嘅。你要老实讲，要运啲橡胶子弹入去有几难？运入去都 可能俾你睇嘅啫。 系咯，俾你睇啫嘛。咁运入去用唔用？咁 另外一件事啦， 到時琴晚打決定，咁但係你揾一落去喺嗰個社會氣氛之下，咁我哋會覺得就係話，你咪試曬所你喺佔領完之後，你咪試曬所有即係最唔會引起所謂受傷嘅方法，即係無論係對話啊、上京啊、公投啊，乜都即係用曬啫。咁最都唔得，咁咪都係要搞升級行動咯。因為大家都明白就係話，今時今日搞一個升級行動冇傷係冇可能噶嘛。咁我哋梗係想用曬啲唔傷嘅方法，先用個有機會傷嘅方法啦。 系啦，即系 有 point 嘅呢个都有 point。 不过其实你讲即系升级运动咧，其实都系即系一啲后见之明啦。喂，但系其实我想讲一讲，即系其实将来嘅事啦。嗱，因为其实而家咧，即系你占领运动之后咧，催生咗好多人，即系尤其年轻人啦，去登记做投票做选民啦。喂，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泛民依然系嗰批吓、四方依然做翻主席，即系你见到即系泛民系即系。 冇一个新嘅面孔去俾人哋选择啊嘛，系嘛？嗱，何韵诗就话即系吓，即系觉得应该要即系搞一个新嘅政党，属于年轻人嘅政党啦。 嘅意识形态即系唔系年轻人大晒咁啊？即系如果年轻人就等于系即系有一个新思潮嘅话，或者新思想嘅话，咁麦美娟同埋嗰啲咩郭伟强、工联会啲都够年轻啦。李慧琼都系卅几岁啫嘛，咁你见得佢有几年轻咧？即系你个人年轻唔到，你心境同埋你个意识形态够年轻啊嘛。 但系梗要有一班人俾人选先得噶嘛。而家时代系选择咗你哋，但系 你系呢个时代嘅僆仔嘛， 系咯， 被所谓被选中嘅细路啦。咁但系被选中嘅细路就系、是、我跌，即系我四年 degree 未读完啦，同埋我今年仲系即系大家都唔知道我系大学生嘅大学生啦。再加上就下届即系选举全部唔系，我系未够21岁，咁所以我问我呢个问题啦。 唔系，我唔讲你啦。嗱，我讲学联啊，学联起码即系其实俾你即系嗱，因为周允康就系毕业啦，都系咪？即系嗰扎，即系其实就算 周允康读 master 听讲 系咩？ 系啊， 读 master 系啊，人哋做紧学生 GPA 仲过三噶，你 咁样啊？唔系，咁你读 master 都可以选啦。 我都过过三嘅，屌嗰阵时候， 系咯， 我周会长， 唔系你要明白就系话，喂，即系你喂，身于呢个时代，即系身于呢个咁样嘅，即系有都系啊。 蔡东系啊， 蔡东豪都话有种责任啦。佢而家佢自己都走出嚟话，系咪？喂，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唔可以有个烂产走出嚟都可以话一种责任。喂，即系 if not we who 啊嘛，所谓嘅即系你，喂你即系如果你见到真系冇乜选择嘅时候，你觉得 我系黄之锋会咁答你咧 ，Anthony 吓点样咧？系咯， 仲系我嚟咧咁样系咪？ 咁但系 唔系，所以我话、啊、我话泛民会需要扑街嘅 系。 因为点解咧？嗱，你嗰班学生，无论即系黄之锋又未够称啦，吓鸠毛都未出齐啦，咁样，跟住你周永康、陈茂辉啲又冇乜兴趣， 吓 系咪？咁你一定死噶，咁投边个？ 系啊，但系因为你对于手头族嚟讲，个打击好大啊嘛。你话你又系个我，即系真系登继续选民，但系问题你登记完之后，你玩鸠我啫，又系呢班人，系咪先？ 都系班契弟， 系咯，呢班契弟。即系又要含泪投票。 咁理论上咧，泛民政党都系有第二梯队嘅。 系。 不过第二梯队嘅曝光度就 好低咯， 知名度同埋真系实际经验就做地区有经验咯，但系即 系搞运动唔够你嚟，起码都系咪？ 咁搞运动我经验都系好中肯嘅评论啦。 即系你政治能量就唔够你嚟啦。 唔系咁，但系个问题在于就系话咁，即系你问陈茂辉书又未读完，佢而家 year three 啫嘛，咁佢仲要未计 defer 咧。 系 选紧立法会嘅时候，佢都仲读紧书， 应该系 然后二方又搞即系赶紧去，即系赶紧即系未来要读，即系佢系要求自己五年内读晒个 double degree 嘅，即使做紧学联真系黐线嘅。咁之后再考 PCLL， 咁阿周永康又要读 master， 咁阿罗冠聪又未读完，咁 你冇嘅，你俾唔到答案呢啲手头族嘅。 咁我咁、那个责任唔系一定系负责俾噶嘛。 咁啊，何韵诗咧，你会建议佢自己即系组党？ 如果何韵诗佢自己一个背后嘅政策嘅论述同埋背后嘅意识形态，即系到底佢系左系右，人口政策、劳工政策系点咁？ 即系如果佢系即系 convince 到你嘅话，你都会投佢嘅。你都会支持佢。 会咁答。 其实佢一个系一个 challenge 嚟噶。即系佢话何韵诗到今日未有呢啲嘢。 咁何韵诗到而家真系佢冇讲其他政策立场噶。咁你问就算系学联嘅朋友，不过学联会多少少啦。就算你问我，咁我都唔 学联有， 学联多好多。系啊。 咁如果系 学联有个传统嘛？你话斋，我哋嗰阵时 set 定晒嘅啲预决。 咁如果系蔡东豪即系支持佢选咧，即系蔡东豪做金主去搞呢个即系政党咧， 叫佢搞好个立场新闻先啦。系即系 吓，其实你点样睇立场新闻咧？ 唔系佢系。佢哋未來啲圖會好靚嘅，正嘅，咁但係就即係蔡東豪係需要交代清楚到底佢嗰個月去咗邊咯，除咗行山之外，係咯，咁啊唔可以都好公道咁講，佢即使佢係董事都好，就係即係蔡東豪係欠工長一個交代嘅，就係點解點解七月執咗嚿嘢，九月就即刻揾咗何韻詩去傾立場新聞點樣搞個新嘅主場新聞立場新聞出嚟咧？咁樣咁嗰啲咩惡唔判惡愧究竟係咩回事咧？即係你問，就算係即係主場新聞嘅打下 fans 都想知啊嘛，更何況係本身插到你上天嗰啲本土牌咧？ 係啊， 咁樣咯。 咁啊，即係嗱，最後一句啦，即係喂，其實我而家即係想問問你一樣嘢啫。喂，你其實你即係嗰陣時喺旺角，即係俾人哋捉咗啦，係咪？俾人捉完之後，俾啲差佬揸春袋。喂，你對佢哋有冇即係？阴影嘅，见到啲差佬真系好中意揸春袋喎，而家真系好兴。 系嗰下系连续揸六七下，我觉得 系咯， 即系 即系 唔系佢有冇淫笑先？因为其实之前 我到个样啊， 你见唔到个样啊？ 整烂咗眼镜通常。 我喺公民广场咪放过被捕，都系冇一对鞋同埋冇副眼镜噶。即系其实呢场抗争运动系损失咗好多嘢嘅，即系呢啲嘢咯。 哇！真系喂，好有好有。 喂，你有冇谂过下次戴隐形眼镜好啲啊？起码认唔到差。胡 椒喷雾喷落去 啊， 隐形眼镜大顶落啦，真系。 哇！咁啊系系系。 咁所以咧，其实就我即系。我以後都配啲平配啲平啲眼鏡。 唔係咁，你會唔會戴啲護蔭啊？即係好似啲手籠咁樣樣咧，即 係。你戴頭盔佢搏得更加大力，你戴護蔭佢咪揸得更加大力咯。 或者拉起你嗰個護蔭，跟住再 彈落去啦，拉個護蔭再彈翻落去咯。 哇！咁哇，好毒啊，大佬。 咁佢 喂咁冇辦法 嘅喎。不過啲差佬好似話對你係差少少嘅，相對阿岑無輝嚟講。 係啊，岑無輝有張咁型嘅相，咁爭 點解咧？ 爭我多啲啩？ 你系咪成日即系扇 Q 佢？明明我而家话唔冲，跟住突然间冲嗰啲咁嘅衰嘢啊！ 唔系啊，我喺旺角嗰时系我冇做过任何嘢，我铁马都冇掂过，无啦就一拉拉咗我咁啊！仲要系咁多个企喺度咧，我系第一个俾佢拉，即系佢哋琴晚就一拉咗佢咁样，咁之后我就唉顶你个肺咁啊！ 即系擒贼先擒王嗰种咁样。 类似啦。 但系你嗰阵时系咪真系 challenge 嗰啲即系叫做系代理人啊？即系嗰、那个 我喺度攞支咪问啲红帽仔嘢啫嘛！我喺中信外边都系做埋呢一样，中信外边都冇事啦，根本就。 喂，其实唔系，我见大舊喺即系金钟清。场嗰日都系做呢啲嘢噶， 系啊，咁但系佢冇事咯，咁但系佢要擒，即系要拉我先，咁咪俾拉咯，冇乜所谓嘅， 系嘛，即系揾个理由去拉你啫。 咁一月都要再上庭，系咯。 喂，最后一句啦，其实即系私人啲啦，即系其实我见你嗰阵时绝食都好惨啦，系咪？即系原本你系约咗你妈咪，即系其实去即系食咗生日饭啫嘛。 系啊，系啊， 系。系咪？即系其实你觉得你自己本身即系，唉，即系你去到嗰个 moment。你覺得會唔會自己已經唔係屬於你自己屋企咧？或者其實屋企其實有冇一啲即係向你施壓咧？其實都會 屋企完全冇向我施壓，係絕對支持都尊重嘅，係啦， 支持同埋尊重 嘅，尊重咁索嘅呢句 嚇， 齊梁齊恩嗰句 啊，係 啦，得翻翻嚟先咁當然擺屋企嘅時間會少咗啦，咁但係佢哋係即係俾我有咁嘅空間，咁先令到有今日嘅黃之鋒仲可以坐喺度即係喺個網台度講緊嘢咁樣咯。 同意啊， 係啊，咁但係其實你爹哋媽咪會唔會翻大陸都有困難咧？其實即係我見到好似周永康就即 係佢哋喺雨傘運動前後都冇翻過大陸， 都冇翻過大陸， 醒目喎。 唔係本身冇必要翻咯，係咯，同埋你話去旅遊咩？旅行咩唔通啫？係 即係佢哋起碼唔會話咩？佢哋起碼有咁嘅 sensitivity 嘅。 佢哋冇需要翻大陸，係咁講。 工作上冇需要咯， 工作 旅行你可以揀第二度咩？ 係咯，即係唔去大陸會死咩？咁樣係咯。 咁但係其實而家仲有冇俾人跟蹤啊？嗰啲之類 有嗱，其實咁嘅，如果佢要秘密跟蹤嘅話咧，跟住我都唔知啦。咁但係即係光明地跟蹤我就唔見有咯。 嚇！因為你嗰陣時你話去過台灣咧， 咁係喺台灣跟蹤係比較 台灣都俾人。跟踪 仲要跟得好扬噶嗰条友， 系啊，我俾条友 咩事啊？ 抄得我来回机票、住嘅酒店、住喺同一间酒店，然后跟咗我全日。 唔系华文嗰次话咩安排嗰次 咩啊？咪 个活动嚟噶？ 唔系华文嗰次啊，系我考完 DSE 走去见 我自己去沟女嗰次， 唔系自己去沟女啊，系佢话要 check 我去唔去夜店，我同佢讲话我嗰时十七岁入唔到夜店嘅，你谂多咗啦咁样。 系喎，嗰时候未够称喎。 系啊，咁之后我嗰时系有见黄丹嘅，咁但系唔知啦，咁总之台湾命跟踪啦，系。 反而台灣被人跟蹤，最後Anthony 問完之後，我最後一句啦。喂，我聽到泛民啲阿哥阿姐講咧，我聽嘅啫，我唔知經定。佢話黃之鋒咧係比政客更政客。 哦， 點解咁講啊？ 我 係咪好識計算 咧？ 話 你勁咯。 哦，我明啦，因為你對佢哋有戒心，即係尤其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就係話成日俾人夾啦，即係佢覺得你哋即係你哋對佢有戒心。咁所以佢先至咁样讲翻你转头，会唔会系咁咧？ 咁你听完呢句说话有咩感觉先？ 我比政客更政客， 即系话你好劲啊！ 唔系，即系一个政客话我比政客更政客咁， 几大镬你真系。 咁， 你觉得呢个系家长定还是系？你觉得褒奖定还是系？ 我觉得呢个一个重要嘅 comment 咯，系咯。咁你话我系政客咁， 定还即系佢觉得佢搞你？ 我理得你啫，咁我都系做我嘅嘢噶啦。咁 即系我觉得应该系咁。 你唔听话， 你唔系好听话，同埋咧，可能你喺佢表面咧，你冇搏击好紧要嘅，即系同佢哋开会嘅时候，但系出咗去咧， 阳奉阴违， 你自己讲翻你自己嘅套嘢， 阳奉阴违咯，即系 我估啫 吓，又唔系咁讲，我开会照开拖 嘅， 即系 乜照开拖嘅， 即系有嗰句讲嗰句， 咁你忠诚如果咁就 系啊，咁即系你从来都， 你会当 即系唔系因为你系议员，咁我系学生，咁我知理论上即系。咁你係 professor 啫，咁你係律師啫。 你唔會當面叫四方就四方㗎？ 又唔會，我都唔知咩叫四方。 冇，你又唔 知啊？你有冇叫 NBA 人咧？咁樣 冇啊。 哦，你叫人哥咁样啫，系嘛？ 系人哥咁样嘅，系啊。 喂，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喂，多谢阿之峰。 好，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